住跟后，抓紧的节目再换风，班上转过过，听听谁能够回到下班云中，一样天上小鸟匆匆，激情的李小龙，诗人的黄鹂飞鸿，感动远征我们发台中，不用功怎么叫你脸杀，水平过把我的高校，没成的就进入在呼啸，眼睛是无畏风在燃烧，不用功怎么叫你脸杀，水见过最真的微笑，